寂寞，岂有你快乐？在苦苦追忆中漂泊，为何要我悄悄落泪？问问世间有谁来热暖这身躯？灵魂仿佛跌坠，冰冷废墟，思想太累，落魄空虚，共他恋爱吧，想念爱吗？流亡星际之后，拥抱他吧， 我的心， 然后着眼泪，很空虚，回两个世界浪漫吧，这烧伤的心。 烧伤的心。